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啊，这个凡事都要两面的来看哈，在雾霾已经笼罩中国人那么多天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啊已经从最初的这个非常的郁闷哈，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很能够很黑色幽默的来看待雾霾的这个事情了。我每次这个呼吸着这样肮脏的空气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至少我觉得这个空气是非常公平的哈。所以在看到环球时报跟这个央视的这两篇文章说雾霾给中国人带来的这个五大收获，当然环球时报发挥他军事专家的特色，号称中国的雾霾啊使这个导弹不容易瞄准咱们的军事目标，而央视呢就说这个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啊，也更公平，这样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在这样灰蒙蒙的天气里啊，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非常厉害。 其实你看央视这篇文章，它完全是高级黑，它是个反讽，但是你把它传播开了，真的，因为以前在 Facebook 上就有过这么一个争论，就是把内地那种网站上，它是完全写反的，拿到 Facebook 一传开，香港人就完全不懂， 他以为你傻， 他以为你傻，就是故意不明真相，结果呢就被香港人骂了，说你看内地那种媒体，他言论自由是非常有限，然后大家都挺脑残的，说出来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常理，但其实就是不太懂得内地人的有种幽默感。 这我倒觉得，我觉得我完全相信任何人都容易看出来，央视跟这个环球时报这个文章哈。啊，环球时报这个我不知道，环球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导弹的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技术问题。央视的这个说雾霾给中国人带来的这个五大收获，这个我明显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一个文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还从以央视一贯的这个水准来说，是一个超水平发挥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要是套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句式，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没有了雾霾，中国人就什么都不是。 真是哈，但是你说这个说明大家这种心态，你最早这个雾霾啊，在美国大使馆还非常纠结，外交部还抗议啊，你还说这个什么不是要外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啊，大家都还喊打喊杀的，你看现在已经全国人民已经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情来接受这么一个沉重的现实， 真是轻松嘛，苦中作乐吧，可能是因为目前好像大家从这个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是挺无能为力的， 是 啊，你除了说我躲避它，我戴口罩之外，我选择尽量的少出行，把门窗紧闭之外，还能够做点什么呢？ 真是你不知道能够做点什么哈。这个咱们还不如听听这个身在雾中的这位小伙伴哈，上海的轩轩， 那应该是咱们的老伙伴了，轩轩， 轩轩你好 ，Hello， 哎， 好久不见， 来自魔都的声音。 我们一声凡 四， 你们好。 好亲切的声音， 哎，好亲切。好，这个上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先报告一下。 上海今天天气还不错，晴天，然后这个天空看起来没有雾霾这么重，还能依稀看到一点这个蓝色的感觉。然后今天这个上海天气的报告程度是凉，所以今天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凉啊，这个凉的感觉就是已经对于你来说是一个 不错的天气， 高于平均的水准， 标准已经降低了， 非常非常。 但是哈，轩轩，我这里看到上海今天的 PM2.5 的这个 AQI 的指数是152啊，是一个红色的不健康的水准。这个你刚刚说是不错的水平，这是你判的你标准太低，还是我标准太高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通常来说，只是这个 AQI 指数超过100，进入这个100多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污染有一点严重了，算是中度污染的情况。 啊， 但是因为你知道，对比前两天上海有爆表到500多，甚至将近600这样的数字，所以我们目前为止看到数字只要在200以下，都会觉得这个天气已经算不错的了。 那之前雾霾那几天，大家的身体和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说实话，其实这个大雾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有，其实以前也是。包括我小时候也是雾有很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只是觉得最多就是影响到开车，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要坐船会有影响，没有想到会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两年属于这个雾和霾分开了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只是雾的话，它通常只是一些水珠和湿度比较大，但是霾的话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在这个空气里面，所以相对来说在这两天雾霾比较大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有做这些戴口罩啊，甚至是有一些朋友就 休假停工不去上班，为了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 嗯，那你自己会采取什么办法呢？ 我自己没有那么夸张的要停工，但是我就是去买一些防 PM2.5 的一些有点像长得有点像防毒面具一样的口罩就戴一下 的。哦，这种口罩真的有效吗？ 这种口罩的话，我个人感觉，其实我自己觉得跟戴一般的口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可能是心理因素，说戴上去感觉呼吸到的空气好像都凉爽了很多，但是我觉得 是有点胸有点闷，有没有？所以那这个关于雾霾的原因哈，这个我看到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说这个就是汽车尾气，有人说这个烧秸秆什么的，在上海周边的这个地区哈，你们周边的这个朋友 大家怎么议论的呢？ 怎么讨论这 个？你闻这空气里是空气尾气味大还是秸秆味大？ 是什么味呢？你闻得出来这个是硫化物的味道呢，还是这个钾离子的味道？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除非鼻子非常灵敏，不然我们真的闻不出空气中到底味道有什么变化。最多就是觉得湿度有点大，因为这个雾和霾是在一起的，会觉得闻到的那个空气是潮潮的感觉。但是你说真的严重到什么像闻到什么尾气啊还是什么的味道，没有那么夸张。 嗯，我就说你周围的朋友什么大家有讨论吗？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上海之前像这个季节也会有这样的天气，对不对？但是会不会发现说一年比一年严重，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也？ 或者说老人家看到现在这样一个天气就怀念从前，以前也是有雾，但是 周围 不像现在这么严重， 上呼吸道有疾病的情况。 其实我跟你说，大部分的吐槽都是在网上，至少我接触下来，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我身边一些上了点年纪，可能我父母这个年纪的人，他们都会觉得是媒体在大惊小怪，他们就会说其实我们小时候以前也是有这么大的雾啊，然后雾大是冬天都有的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现在人好像把这个事情炒得这么严重，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 AQI 指数 PM2.5， 我们不是都一样好好过日子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夸张？所以我普遍发现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年轻人出门戴口罩，像我父母这一辈五十多岁甚至更大的年纪的朋友，他们根本就不 care 这件事情， 见多识广啊。 对，我爸妈根本就不戴口罩，他们觉得是你们在大惊小怪。 哎，这真是、啊。 他们确实没觉得身体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其实你说实话，除非我们身体真的是像就是在新闻里面讲到说你像病，或者是说你有这个肺部不好，可能上呼吸道有一些感染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之外，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大部分的可能健康人群来说，不会因为这么几天就影响到突然间发作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当然它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反应，可能会不会我们吸了好几年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那这还要以后再讲。但是具体像到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最多可能会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但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心理原因在作祟，但是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比如说很多很多人感冒或者很多很多人得肺炎这种情况。 是上海，我注意到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海市政府是真正发布过，我有订阅这个上海发布的这个微博，他一到天气爆表了之后就开始给所有人群发私信，然后提醒说什么停工停课啊。其实在我比较看中国各个城市里面，可能在这方面上海还是走得比较先的哈，真的会把这个天气跟大家的这个上班的安排来挂上钩。你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有效吗？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你讲到上海发布这个微博，它除了有在那个就是一次的雾霾有给预警，其实之前不管是之前比如说狂风暴雨啊，然后是暴雨预警啊，还是之前一些高温的预警，其实只要有发布一些对于生活有关的一些警示的时候，它都会给你私信，而且它都是很及时的马上告诉你现在啊是黄色预警还是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些市民来说，在做一些调整来说，这个消息还是非常非常可靠的。 好，非常感谢轩轩，谢谢你。 好，谢谢轩轩。 这个难得的这个上海低于200的这个 PM2.5 的指数哈，好好享受一下。 是，好，保重身体。这是我们 U-Radio 的前主持人，现在也是蜻蜓 FM 的主持人，来自上海的切身的经验的报告。 是，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回来看看这个专家都是怎么样说的，这个雾霾到底怎么办呢？ News and music. Yeah.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itty。 这个一说到雾霾哈，这个每个人是生活在其中，你逃也逃不掉，但是究竟要怎么办，怎么来对付它，这个恐怕只是一个真的大难题。 没错，那现在其实雾霾哈，我们算下来今年可以说是创纪录的一个历史的时间。尽管说呢，刚才身在上海的轩轩似乎觉得是媒体有夸大的作用，但是仅仅是从科学这个计算的角度来看，你光从天数上来看，它是50多天一年，它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记录。而且呢，现在说起来雾霾，大家一定会想到怎么样去治理，除了民众怎么样去抗击它之外，那治理呢，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在国外有什么样的成功和宝贵的经验值得来借鉴。 是， 当然大家马上会想到就是英国伦敦曾经也是个雾都。雾都你当然是包括它自身的这个天气的特质，可是呢它跟它工业化的一个进程是非常有关系的。在1952年的时候，他们就在12月5号到10号就发生了伦敦雾都事件。当时呢是在那几天里面，短短的4天，伦敦市的死亡人数呢就高达4000人，而且呢得的病呢都是跟呼吸道有关的，是支气管炎啊、冠心病啊、心脏衰竭结核病死亡。就大家会发现呢，死亡基本上呢都是因为这个空气太糟糕才造成的。所以呢他就之后就推动了一系列的立法，包括公民运动。所以紧接着我们想跟大家连线一位专家，他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他是专门研究环境法方面的专家，他叫做周科，来听听他国外的经验能不能移植到中国来。 他们的经验呢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中国特别是我们遭受雾霾困扰的这些个城市地区啊学习。当然这里头有经济的技术的司法上的，还有公众参与，还有这个法律等等啊，许多上方面的经验。但是在我呢看来啊，法律呢这是啊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呢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这个空气严重污染，包括这些个雾霾啊，造成的危害啊，发生已经很久了。并不是由于这个解决这些个污染呀、啊，是经济实力不够，或者是技术的水平啊有一些个差距，并不是这样。比如说英国呢，它的这个伦敦雾的治理，基本的做法就是第一就是搬迁啊，第二呢就是采取一些个加高烟囱啊，改善这个这个居民燃煤的。这个一些个技术啊，包括用清洁的啥能源来替代传统的这个煤炭呐、所以呢，经济和技术呢，并不是说并没有啥具备，只是在法律颁布了之后，这个效果呢才能够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呢，通过英国的清洁空气法和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呢，强制的把这些个经济措施。那么一些个技术的这些个啥手段，通过法律呢强制的给他啥适用。 那这样一种立法的经验哈、中国能不能直接移植过来？ 这里呢许多东西中国都是可以给他移植的啊。这里我再来讲一下这个法律啊面对的主要的困境是这个什么？实际上这个困境呢主要还是一种这个利益的博弈的关系啊。你比如说工厂搬迁走是吧，这个肯定得要有这个是吧成本，加高这个烟囱，这个企业也会增加它的是吧成本。基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利益的博弈的关系的话，这个法律的上实施肯定是难度非常非常的大的。 你刚才讲的这些利益冲突，相信英国它的整个过程也是都发生的，他们怎么可以做到呢？ 首先一个呢就是法律呢一定乃是体现呀全体人民的意志，而立法呢不能够被啥这些个经济界的，尤其是通过空气污染获得啥利益的这些人主导。另外呢在我看来呢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够由政府的部门主导，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啥主导。因为这个首先这些个大的商人呀，他们都在这个立法的机构中都有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是吧，这种现象现在在我们中国也是很明显了。再有呢就是政府部门呢这个问题啊，在啥英国也好美国上也好，在立法中啊他们 起的作用不会非常的大，因为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是吧，行政立法这是分割的非常的清楚。当然在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就是复杂的，在我们中国尤其是涉及到环境保护的一些个立法，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是吧主导。这些政府部门呢，我呢不仅仅指的是环保的部门，更重要的是这些个经济发展的部门，他们在这里左右着这个立法啊。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征收这个燃油税，这个在西方呢很普遍，这个是做法。征收燃油税呢，实际上它就是把呢使用汽车的一些个主要的成本呢摊到这个燃油的里面。这个做法呢，客观上啊，它是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的啥排放，就是说燃油贵了，那么开汽车的人肯定就要少用油，少开这个车，这个对环保是好的。但是呢，燃油税的开征在我们中国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开征燃油税会损害很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比如说这个石油的这些个啥公司，他们肯定会反对，他并不考虑你的污染，他考虑他的这个石油卖的啥多不多。再有一个，你像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些个企业是吧，高速路啊等等，这个中国这个是高速路收费全世界上是最这个厉害的，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摊到这个燃油的里面？那么就是说摊到燃油的里面，这些个道路的企业利益都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那还有别的，就比如说这个汽车的这个啥销售啊，你这车开的少了，这个寿命它长了，销售肯定是少，甚至汽车维修的企业这些个利益都会受到啥影响。就是说正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所以燃油税在我们中国的开征一直非常困难。那么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对改善大气的质量，甚至也包括能源的啥节约上都是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就实施不了？再有呢，我们中国呢移植这个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做法呀，我们还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 GDP 啊论英雄吧。那么这项工作一旦对他们的政绩啊 GDP 的政绩产生啥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美国比英国呀在这方面问题啊严重的多。所以美国采用的做法呢，它是这个在它的清洁空气法，包括它差不多同期颁布的这个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是吧，这个里边呢都突出了一个就是公民的作用。比如说它的这个公民诉讼制度，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现在谈的环境公益的诉讼是吧。那么公民诉讼呢，实际上就是公民对于这个污染环境种种的问题啊，即使不是自己是直接受害者，那么他也可以告，他可以告的既可以告这个污染的企业，也可以告政府。那么他通过这样的做法呢，来这个加大他的清洁空气法中啊公众的力量。 是 啊，这个公众力量不仅对抗这些个污染者，而且也是对政府的这个行为呢也有一种啊监督的这个功能作用。而这些个方面呢，在我们中国啊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弱的。在我看来啊，我们的法律的力度呢应当比美国和英国的力度都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大气污染啊面临的这个形势目前来看比英国和美国呀严重的多。像英国那个它的清洁空气法简单的多了，他把这个工厂这么一搬，也不用搬得特别的远，他是这个海洋性的气候是吧，搬出这个啥伦敦市就行了是吧，烟囱加高点。但是我们中国绝对采取这些个措施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另外美国那个像这个美国也是他的这个人口密度啊等等啊比我们中国呀压力要小得多得多是吧。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大面积雾霾的区域实际上都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这些个区域，这类问题美国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个燃煤污染类似英国的燃煤污染有啊，美国的机动车污染，而且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这个沙尘污染啊，这些个混到一块儿，所以我们雾霾呀这个严峻的程度要比美国和英国严重的多。人口再加上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立法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立法呢还应当体现在呢，不能够说你颁布了这么一个法就完了，关键是你法里的内容啊，这些个内容呢一定得要能够符合治理雾霾一切这个经济啊、技术啊、包括公众参与啊这样的一些个上实际的需要，必须要符合这些个实际的上需要才可以。不能够立法就是只空谈一些个口号啊，这个或者是说很多问题都不落在实处，这就不行。你像人家美国的那个清洁空气法，那个污染物的种类标准、公民诉讼的这样的一些个具体的落实上都非常清楚。你再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法律，比那个美国的要空得多得多。美国的这个清洁空气法和它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些个制度，上百万字啊，那么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差的就远了。 嗯， 而且我们不光呢要规定英国和美国的有关的内容，我们还要把政府环境责任一定要落实在这个法律中，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我们的环保的体制都是跟政府的责任密切关联的，因此在立法上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给他提到应有的高度上。 嗯，给我的感觉，说到底中国的环保问题它其实就是政治问题，是吗？ 对对，是的。 那其实您作为学者的话，您觉得应该是在哪方面着力去推动它呢？ 现在在我们中国啊，这个立法的推动啊，这种推动力还是不够强。比如说像那个英国和美国，当它的这个雾霾发生到严峻的程度时候，那种公众强烈的呼声啊非常非常高。当然在我们中国呢，我呀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公众虽然也是愤怒，但是公众对于如何在法律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好像关注的程度并不够。例如我们的环保法的修改，全民征求意见反馈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比那个民法和刑法的这个制定啊反馈力要低得多得多。这我呢感觉啊，是我们国家环境保护长期以来实行一种行政主导，这样的话公众呢养成了一种政府依赖型，而且我们呢给公众在环保参与的啥渠道的开通上，我们的制度啊也没有比较好的一些个啥保证。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周科。好，周教授呢是专门研究环境法方面问题的这个专家。提到了几点，在中国立法哈，你不是说你想立就得立的，你光有决心也不一定完全的足够啊，有太多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相关部门或者说利益的集团啊，比如说你这个要征税，那你有一些人可能就要增加他的这个企业营商的成本，有些人的利益就受到影响。哎呀，所以说虽然说是小小的空气哈，但是它环绕着每一个人，所有人呢都在这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份子，所以不一定每个人的立场都是那么协调的。 对，这个刚才周教授反复有提到的是美国的一个清洁空气法案嘛？ 是。 那实际上啊，美国的洛杉矶，它在1943年7月的时候，它是有最严重的一次，就当大家开始第一次认识到雾霾对大家的身体、对每个人的生活有多么严重的影响的时候，那你想从1943年到1970年，实际上中间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是。 其实这个清洁空气法案，它早在1967年就已经通过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能执行？就包括说像在中国我们存在的这些大企业之间跟政府之间很多方面的博弈，在美国也是有的。那最后能够促成它的执行，其实上是1970年在4月22号，全美国有2000万民众在不同的地区举行这个游行，然后呢呼吁来保护环境。这也是为什么4月22号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的一个来源。那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就促使政府就不得不去真的要直面这个问题了，所以才在1970年通过。 其实你看到现在国外的一些例子哈，你不能说是谁单一的功劳，它一定是个集体奖。 没错， 就是你从企业、从政府、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还有普通的民众，他每一个人都在尽到自己的责任，宣传、参与，怎么样去监督和最后协作，各方面合力，你才能够现在看到这么清新亮丽的伦敦和洛杉矶。 真是好。说到美国，咱们待会儿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来谈一谈，在美国的空气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脚。我估计大家已经对于这种感脚已经非常陌生了，只能听听感受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空气这玩意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那你当你摸得着的时候就大祸了。这个有人说空气很平等，污染的时候呢，不管你有钱没钱都一样吸着这个糟糕的空气但是呢，有的人就发现，第一呢，你如果住在中国的话，你的房间足够小，有这种特别强力的空气净化器啊。据说好像听说中南海里边有装过，我也没有调查研究过。还有呢，这个卖房子的老板们，潘石屹最近就在说了，说以后我做的房子主打就是要防雾霾的系统。我祝愿潘老板能够成功。那还有的朋友呢就移民了，那我就跑远点，我用这个太平洋隔着，这个你雾霾就吹不过来了。 这有钱没钱还是有差别的。你看像说现在雾霾特别严重之后全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旅游叫洗肺游这个洗肺游呢主要是去海南然后还有去厦门的，然后还有去这个黄山，就是去这个山里面或者是海边去呼吸新鲜空气。 千万别来香港，香港也被埋 了。对，问题是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你要是再有钱，这叫换肺游。换肺游是去哪儿呢？就是去欧洲 啊，换肺。这个我听说过一个笑话，说有朋友去瑞士以后啊，这个含氧量太高了，一下子有点头晕，有点受不了，怎么办呢？赶紧拿一管子接上汽车尾气吸两管啊，舒服多了。 那肺不适应。 好了，接着我们来听到一位真的是在美国加州居住的十几年，也是一个北京人，也是问问他们对于这个环境问题有反应吗？还是有什么感受呢？来听听。 我感觉这事儿也就是看国内的新闻才跳这么一层，说到美国好像都没感觉自己每天晚上看这个天气预报，关心第二天是不是有什么空气质量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像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是本身是做这个太阳能那个方面工作，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加州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这种一个地方嘛，然后尤其是硅谷这块，它这个空气质量好像是有一点点关心。关键体现在它的这种就是这种清洁能源还是比较注重的，尤其是这个加州不停在通过这个立法在增加这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在全部能源需求中的这个比例。这个我觉得从我能感受到是这个政府层面上对这个清洁能源的这种鼓励。比如说现在这个加州据我所知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煤的发电厂了，用煤的基本上要就那个煤电是麦州采购，或者说就是本州基本都是采用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种电厂。从这个老百姓上看，就是从来好像没有对这个事儿困扰过，被困扰过，好像就是政府好像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儿，所以老百姓除非是比较像我自己，因为算是这种有一点点沾边的从业人员吧，知道一些这方面，但一般的我觉得人可能都不会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王先生哈，就是说一般人都不太会去， 根本不是个问题。 这不对你，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其实在中国他在这个 曾经也不是问题， 对，曾经也不是问题。我想说，你说咱们测 PM2.5 这是非常新进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在很多地方可能要做科学研究的话都缺少历史数据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分析。这件事情大家能够想到的最早它怎么开始的，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美国使馆它这个 Twitter 上面他们内部的一个测量的仪器，结果变成了一个你说影响中国某种程度上社会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催化剂哈。想起来还是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家开始关心空气。所以一开始回到咱们一开始的问题，老一辈的这个人为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觉得冬天有一个雾甚至有一点这个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到底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一代变得越来越坏，还是只是我们变得比较敏感所以说才大惊小怪，这个倒是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有时候你说谈发展谈经济什么的，跟空气比起来，空气确实它无影无形，看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人生存最基本的，也可以说你所有的发展你都是为了这些基本的需求可以得到最好的满足。你说我就这次还特别仔细看了看伦敦的他们那个例子哈，就说当时52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立法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当时不是在二战的拖累嘛，就英国政府它也是受到这个债务方面的非常严重的缠身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国内的一个气氛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经济考量。你如果让那些企业停产或者是搬开大伦敦的这个市区的话，那确实对经济会受到什么影响，这是大家当时首要的考量程度。可是呢你在4000多人去世之后，再有6000多人在之后2个月又是非正常死亡，这些死亡人数是硬生生的给英国人 人敲响警钟。但是他们就好在首先可能会比较有一个相对起步早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且跟他的当地的这个政治结构和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就有这么一帮相对独立的人士出来，又是成立非政府组织，又是成立这些独立的委员会。当时有个叫比弗爵士的人，因为他就在立法会里面就大声的去呼号，他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先去调查。就包括现在你说到底雾霾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说法， 莫衷一是、 没错，就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的报告，甚至是有科学家出来解释，但是大家容易会对他打上标签，说你是不是为某些企业或者某些人来站台、你讲的话到底足不够、足不足够的权威和让人信服，这又是个问题。但你看当时他这个比弗爵士哈，他说成立委员会，那也是在很多媒体和部分议员的压力之下，伦敦政府就成立了，以他为首。成立之后呢，其实就是为了平息民怨的，也是觉得装装样子。但是呢，没想到那帮人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干事儿，他就会给你先分析原因，先调查大烟雾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些一万多人的死去，他们是跟雾霾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英国目前使用的原料要怎么样去改进。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厚的报告，就四个月之后他们拿出一份很厚的一份报告、拿到这份报告之后，再有一个权威的科学数据的影响之下，才有这个空气清新法的诞生。 这个决策过程哈、非常有意思、有借鉴意义。但是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现在讨论的英国这个立法的事件都是在50年代的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在中国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咱们不能够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 路子。 哎， 这句话大家非常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呢，现在就连一些比如说发改委的官员也出来承认说，我们走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 而且还有一个确实的事实，就是说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把一部分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中国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我其实个人是比较认同，好像只能是先污染后治理，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对对对，暂时好像还没有看到更好的办法。 但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是可以预见的，大家很容易哈就把一些问题归结于说啊，那这发达国家它这个把这些污染高的企业转移到中国来，这个任何的企业它任何的资本都是牟利的，但是你中国让不让它做，这是另外的一个考量。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规划，自己的一个决定，企业它有一个逐利的这个本能，这个是不能够否认的。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有前面的这些前车之鉴，为什么又不能够避免呢？ 而且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复杂，就像人大教授刚才讲的，你说如果是从经验方面来说，经济和技术、司法、法律、公民运动这些所有加起来都可以借鉴、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你包括经济和技术方面，现在不都是讲什么新能源来代替吗？经济上怎么样去用更加环保的方式来转变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式。但是你说所有的经济和技术它要转变，它一定要靠立法来推动。就问题是，你说到立法的话，中国你确实我们之前说了这么多的大案、给大家留下来一个印象，就是说你对于司法和这个法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权威和严肃的话、你就会非常担心中间的执行过程能不能起到老百姓最初的愿望。而且就讲到现在中国可能是比较落后的一点，对于法律的也是刚才教授讲到的，对于法律的过程甚至是咨询、大家并不会非常的关心。 是，大家更多的看重类似于三中全会公报这样的决定，这样来自这个高层的直接的意志，那 就是实际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 有可能就真的是到大家吃到苦头了。你看人伦敦至少是付出12000人去世死亡的代价，真的是要等到这个时候大家才会觉得是跟我切身利益有关吗？你看现在好像在网上吐槽说段子、写一些高级黑反讽的文章，但除了冷嘲热讽之后， 你没有办法， 还能干嘛？ 没有一个民间的力量真的再去推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没错，就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反省和出行方面的选择，非常切实。 没错， 你比如说我选择绿色出行，我就是坐公车，我即使有私家车我也不开，能做到吗？ 是，这个你要这样看来的话，其实经验是摆在那儿，但是学不学得来，这里面至少在咱们的这个立法程序和公民组织这方面还差得很远很远。 对，还有特别现在大家争论的一个点，就是造成雾霾的原因到底是这个汽车尾气更重要，还是说燃煤更重要？但我觉得这个争论是很没有意义的。如果说你一定要争一个罪然后才去治理的话，你为什么不两手都抓起来呢？特别是还有这个有一个环保机构的内部人士，他就说明，他就说这个觉得 欧美国家这个车辆的比密度比中国还大呢？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燃尾气就没有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能源的问题。 对，还有就是油品质量的一个问题，油品质量的问题也是纷扰了很久。这三桶油它是不是不想提高油品质量呢？不是，而是它提高油品质量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的投入， 提高它的技术。 对，没错，因为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些器备都要去升级，这个成本要由谁来承担？我们也看到每次加价石油加价的时候大家都很大的怨言， 是， 但实际上如果你想要用到更清洁的油， 你的成本必须得更 高。对，你想要用，因为这些更清洁的油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那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方案，就是说会由油企跟消费者来共同承担油品升级产生的这些成本，但是这个油品升级是一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你说到这个，我是觉得大家现在批评指责非常容易，但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件事情改起来的话，每个人都得承担一部分成本在里面。 而且这个汽车企 业，你不管是你对你在自己的油钱上面多付一些，还是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选择另外的出行方式，给自己造成所谓的这种不便利，这个其实都得是每个人真正来承担这种后果的时候才可能做得起来。 对，这里面的阻力还有来自于这些汽车企业，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油品是会成为他们将来买车以后一个很大的开销，可能会选择不买车，那这些汽车企业一定会在各方面去给政府也好，或者说去给其他的民间也好去施加压力，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成型。 是，好好，那在这个咱们在这里聊了一会儿之后哈，咱们来问计于各位听众哈，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招对待这个雾霾的天气。所以我们刚才给出了不少国外的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出发给出一些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办法。 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哈，对于公民的行动，对于每一个人民间的参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非常多在网上的段子也好，还有新闻也好，大家普遍的一个行动的印象呢，就是说我先躲避它，我去抗击它，买口罩，还有这个尽量的减少出行。但是真正的如果是长远说，包括提高到立法这方面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每一个公民大家目前能够做的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今年全国的平均雾霾天数呢是创下52年之最，中国内25个省份是遭到了雾霾所称，同样是创下了历史的记录。那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民众在微博上贴照片啊，转段子呀，各种的冷嘲热讽。但是想想我们每个人，除了抱怨、愤怒和躲避之外，大家还能够做点什么呢？来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好，有一位北京的李小姐打电话来。李小姐你好。 你好。 今天北京天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 还可以。您觉得我们在面对雾霾的时候能做点什么？哈，已经是不错的了这几天。那看到这么多新闻啊，你说发表你的意见。 我觉得一个是做好自己这个健康的防护，再有一个是，尽量的少做一些能引起雾霾的这个事情吧。 比如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虽然说宣传的就是雾霾引起会跟那个机动车啊什么这些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减少这个机动车出行，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能直接减少雾霾的这么一个途径。因为我觉得雾霾的形成，如果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单方面的，就是哪怕你这个机动车上面控制了，可能对于雾霾来说它不是说马上就能减下来的。 所以你觉得光是 我觉得 光是控制机动车可能也并不是能够立马的解决这个雾霾的现象。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都会造成这个，你仅仅控制一方面是不够的。我觉得 所以就是这个民众他应该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说你单单在哪方面做到了，比如就是机动车这边大家都可以少乘，但是可能它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的，而且就是大家都少乘也不是很现实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意识，然后可能还要在就是其他尽量能控制的方面需要大家做得更好吧。 嗯、好，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不放炮，这个是最直接大家可以做到的。 是，好，谢谢你，北京的李小姐，非常直接的哈，马上就过年了，过年不放炮，这也是我为雾霾做出的一点点这个抵抗的贡献了。好，香港的贺先生你好。 你好。 嗯，您又是怎么看的？觉得面对这个雾霾哈，香港这两天也是有这个挺严重的 PM2.5 的指数了，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我是想不用大家随便去瞎猜测，应该让那个各种方面的专家呢给出我们一个雾霾的一个具体的产生的原因，然后再讨论它的治理方法。因为公众对这个实际的原因不晓得话，乱猜测也没有太多的作用。我觉得先是用我觉得政府应该各种方面应该环卫局方面呢给出我们一个具体原因先，然后给出我们一个实际的可持续的方案，要不然的话呢众说纷纭也没怎么用。这样 好，我同意，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在三 D 化新闻之前的那部分讨论当中提到了一点哈。目前非常多的专家个个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是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原因没有足够让大家信服的话，大家仅仅是做好自己那一部分，我选择公交出行环保出行是不是有一点没有那么的情愿哈。其实在英国呢，他们在50年代的时候是有一些风起云涌的民间的运动，可以说呢这些民间的运动呢也是倒逼依着最后的英国政府推出了相关的法律，也是得到很多立法会议员的支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从50年代之后到70年代的中期呢，英国他们有一个庞大的环保组织，环保组织的这个参加人数呢，全英国已经是有了2500万人。那么这样一种环保组织的出现之后呢，就会在全国发起一些还比较规模庞大的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其实这些的游行也是非常大程度的提升了他们对于整个公共政策和法律出台的影响。好，再把时间给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 嗯，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对于雾霾您觉得普通的民众能够做点什么？ 光抱怨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 嗯， 包括啊，对雾霾产生的原因各地方都有不同，有的是汽车尾气，有的是风沙，但是风沙可以采取植树造林呢、啊、那个汽车尾气可以清洁能源的汽车呀、啊、督促每个地方就是变成些环保车。另外呢，对于产生雾霾的这个根源视频特别民众的积极举报，和政府一同啊想对策解决，应该这样全民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像类似英国的就是环保人士对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就是全民在积极的行动，共同配合政府，督促政府，给政府提建议，科学建议怎么治理，这个对策国家拿出了公共政策，这样的全民一致，哎，就政府和民众都应该一致的。 好的，谢谢谢谢，这是黑龙江的宁先生。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每一个民众呢都要尽到他应尽的一个责任。好，最后一点时间给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了。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令我们所有的现代人都非常的汗颜。我们在谴责抱怨别人同时，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抵制别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抵制的数字，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到少浪费、重环保，对整个社会负责任，更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给他们留一口新鲜的空气。好的，就这些。 好，谢谢您，安徽的于先生。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都觉得每一个公民哈都逃不开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是说如果是从脚下做起的话，是不是应该首先想想到底原因是出在哪儿，脚下做起又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人打进电话来，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再见。